上眼睛，继续闭目养神。而周莹雪脸上火辣辣的，她没想到自己的伪装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不过她好像想起什么似的，又问道： 那老爷你为什么要拉着我跳皮筋？ 任小素不吭声，周莹雪在旁边提高了嗓门： 哎，老爷你不要装睡啊，这个问题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呢。 但任小素注定是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了，他都没想到周莹雪竟然还能记着这茬。对比任小素他们这边的安静气氛，隔壁的清河大学生们就很热闹了。一群学生偷偷跑出壁来了，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连空气都清新了许多。看样子他们也不是第一次出远门了，任小素刚刚听到了拉枪栓的声音，而且还伴有女孩子的惊呼崇拜声。这是有男生故意在女生面前展露自己会使用枪械的样子，然后享受女生们的惊呼。记得带枪出门，说明这些人也明白外面并不是很安全。但任小素注意过，这群学生开枪打靶的机会应该并不多，手上没有很明显的茧子，而且一个人有没有时常开自动步枪射击，肩胸姿态是与常人不一样的。如今任小素大概也算是用枪里的半个行家了。此时那群学生正在玩一个叫做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任小素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个游戏。许多流民好赌，所以集镇上有关赌的东西很多，例如扑克，财团也很乐意看到流民沉迷在这些消磨意志的东西里。但真心话大冒险这种东西任小素就没见识过了，虽然他看过88号壁垒里那么多书，但也不会有哪本书这么写描写这种游戏。学生们喝了不少的酒，都是从壁垒里带来的。周莹雪见任小素不理他装睡，就坐在自己这边的篝火打量过去。他忽然对任小素说道： 咱们也玩真心话大冒险吧。 任小素还是不理他。此时似乎有个女生被抽中了，她选择了大冒险，结果对面的男生竟然让她找一个异性接吻。这游戏的内容千奇百怪，有让男生学女生姿态跳舞的，有让女生披一字马的，但总归都是学生，也没玩得特别过分。酒是越喝越多了，只有许志一个人没有喝，自动步枪也放在他的身边。一开始其实学生们也挺担心的，毕竟这是荒野呀，怎么能把自己喝醉呢？结果许志旁边那个小胖子一直说没事，他常年跟着他叔叔混，荒野上没什么危险。这下其他学生才愿意喝一点点酒，大家都想着只喝一点点吧。可这酒喝开了就止不住了。就在此时又一个女孩被抽中了，她选了大冒险，结果抽中她的那个女孩也不知道是喝多了还是玩嗨了，竟然让她去找任小素接吻。平日里他们玩真心话大冒险都是让大家去街上找陌生人，可现在也没什么陌生人了。 这不好吧，我又不认识他们。 被抽中的女孩有点不好意思。 少来，咱们在壁垒里玩的时候你也不认识大街上的陌生人呢。 而且你是女孩哎。 有女生拿胳膊顶了顶她。 她又不吃亏，你怕什么？ 那个被抽中的女孩咬咬牙： 行。 说着她就往任小素和周莹雪那边走去，结果还没等她走到任小素身边呢，任小素却已经睁开了眼睛，平静地看着她。那种平静像是一种无声的力量，让这个玩游戏的女孩竟然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她本来想给任小素说，我们这是玩游戏，你让我亲一下就好，但这话他是怎么也说不出口了。女孩转身就走，同伴看他有些惊魂未定的表情疑惑道： 怎么了？你看起来好像很害怕的样子。 有男生站起来说： 是不是他们说什么难听话了？ 看起来都是特别仗义的样子。女孩只能赶紧说没事，是自己胆小，对方什么也没说。而任小素这边等女孩调转身子仓皇逃回自己营地，周莹雪在旁边痴痴地笑了起来。 老爷有便宜为什么不占啊？ 任小素瞥了他一眼。 我有喜欢的人了。 这话说的周莹雪一愣，因为有喜欢的人，所以就主动拒绝其他所有的异性吗？周莹雪在杨氏的时候，见过太多有便宜就占的男人了，而眼前这个少年，明明已经很强大了，强大到需要他去仰望，这样的人，不应该是欲望也跟着一起膨胀吗？这才是正常人啊。也对，任小素一点都不正常。任小素忽然低声说道， 这群人如果远去周氏，迟早会出事的，不是所有人都买清河集团和骑士组织的账，在荒郊野外一个个喝成这个样子，是取死之道。 中原没有咱们西南西北那么不太平，整体来说荒野上也要比咱们那边安全一点。 然而像是为了印证任小素所说的话一样，树林里忽然有枯枝被踩断的声音传来，其他人听到这声音根本没有多想，而任小素却已经开始检查枪械了。在学生男女的吵杂声中，一颗枯枝被踩断的声音并不明显。任小素熟练地给手里的自动步枪打开保险，装上满满的弹夹，橙黄色的子弹在篝火的映照之下看起来沉甸甸的，很有质感。任小素一抬头，赫然发现周莹雪也已经掏出了手枪。 你也听见了？ 没有啊。听见什么？我是看你拿枪 我就拿了，难道不是要抢劫这群清河的学生吗？我看他们也挺有钱的样子啊。 怎么就变成要抢劫学生了？ 警戒，有人在悄悄靠近，不知道是来追杀我们的还是来追杀这群学生的，追杀我们的概率小一些。 在任小素看来，毕竟他们刚刚在73号壁垒搞了那么大的事情，周希龙在周氏虽然不是执政领袖，但也是极其重要的人物了。后来他又把录音交给罗兰，万一罗兰说漏了嘴，人家周氏追杀他们也有可能。不过任小素觉得这不速之客来找他们的概率小，是因为他觉得罗兰应该不会说漏嘴，这是对罗兰办事能力的一种信任。那胖子不正经归不正经，办事还是向来很靠谱的。周莹雪小声道， 那万一打起来，这要是找学生的，咱们帮还是不帮啊？ 不帮。荒野上优胜劣汰，适者生存，非亲非故的为什么要帮？ 老爷，你还真是冷酷啊。 此时潜伏而至的人越来越近，树林被篝火照亮，任小素已经看到，在那树叶晃动的影影绰绰之间，正有黑影不断靠近，而且不止一个人。 注意周围，是团队行动，小心被包围，预计人数在10到20人之间。 不过让任小素心中稍安的是，对方果然是冲着那群学生去的，自己和周莹雪只是躺枪而已。 现在咱们怎么办？ 走，趁他们还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身上。 结果还没等他们离开呢，任小素就听到他们附近也传来脚步声，而且这支小队的人似乎已经将他们包围了。任小素皱起眉头了， 是训练有素的队伍，这种部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对方明显不是什么土匪级别的小毛贼临时起义，而是早有预谋的伏击行动。就在此时，最接近学生的小队已经从树林里慢慢走了出来，扇形阵型，明显没把这群学生放在眼里，这是要一网打尽的样子。不过对方并没有开枪，许志是最先发现敌人的学生，因为他一直保持着清醒，可是还没等拿起枪来，就发现自己已经被好几个黑洞洞的枪口给瞄准了，动弹不得。有人端着枪慢慢走到他身边，将他身旁的枪械劈开，而其他的学生身上的酒劲一下子就被吓没了，他们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呢。有人赶紧说道，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们只是普通学生而已啊。 只见这群不速之客全都穿着作战靴， IOTV 防弹衣，防弹头盔，枪械也是相对昂贵的 M16A2， 枪械有效射程900米，头盔上还有夜视仪对讲机，这一套下来 光是价格就不是土匪能买得起的，也不是土匪能够买到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此时正饶有兴趣地看着自己面前的士兵，既然对方不让跑，那就不跑了。他看向旁边的周迎雪， 能不能看出来这是哪里的人？ 雇佣兵，专门干脏活的。 有安京寺这样伸张正义的组织，自然也有专门干脏活的组织。当然，这些组织向来执行精兵计划，组织内都是出了名的亡命之徒。任小素点点头，来中原以后确实长见识。他暗中数了一下人数，15人，连一个作战班组的人数都不到，但对方的配合十分紧密。此时这群雇佣兵为首的一人看着许志，然后递给他一部卫星电话说道， 给你父亲打电话，1000万赎金现金，我们7天就要。 这时所有学生都明白了，这不是误会，对方有备而来，这是专业的绑匪。之前还说自己带着枪并向女生炫耀的男生们都不敢说话了。事实上他们还有人身上藏着手枪，但他们连拔枪的勇气都没有了。不过任小素觉得这也正常，毕竟对方带来的枪可比他们多多了。有人还下意识地往任小素他们这边看过来，结果发现任小素他们也被6个人拿枪指着，顿时就绝望了。许志平静说道， 要现金你敢去取吗？ 怎么取就不用你担心了。 雇佣兵说道， 我们如此兴师动众的过来，不赚点钱回去说不过去。 如果给了你会放我们回去吗？ 当然会，我们是很讲信用的。 不怕骑士追杀？ 骑士又不是为你们许家卖命的。 这话一出，反倒让任小素有些诧异，难道骑士组织和清河集团还不是一回事吗？似乎这支雇佣兵对内情更加了解似的。 你们能跟到这里，时间掐得这么准，我能问一下是谁透露的消息吗？你告诉我，我就立马给我父亲打电话。你看我人在你们手上，也只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 那雇佣兵乐了，他朝着许志旁边的胖子指了指， 你的好朋友，我们答应他事成之后给他200万。 许志看向旁边的胖子摇摇头， 与虎谋皮。 所有学生看向胖子，大家神情中有些难以置信，他们没想到自己人之中还有内鬼。要知道大家可都是同学呀。这时他们回忆起来，让大家喝酒的也是这个胖子，原来早有预谋。那胖子慌张说道， 是我叔叔让我这么干的，不是我自己要这么做的。 雇佣兵笑道， 钱不是你要的吗？你叔叔要的可不是这个。 任小素摇摇头，看来清河集团内部经过多年的时间变迁，也早已不是什么铁板一块了。当然内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他也没有办法判断，不过看样子对方是不打算留活口了，因为对方掌控局面后太肆无忌惮了。雇佣兵们虎视眈眈地看着篝火旁的学生们，为首之人在对讲机里说道， 你们那边什么情况？那一男一女什么身份？ 身份不明，没有鉴别身份的标识，正准备搜身看看有没有携带武器。 小心点，不要出什么岔子，能在荒野上独行的人不会太简单。 那要不要直接处理掉？ 先审讯看看是干什么的，若是没有身份就直接杀掉。 如果我让我父亲给你2倍的价钱，是否可以帮我杀了身边这个内鬼还有他的叔叔， 然后事后不追究我们也可以啊。 那你让我打个电话，我现在就打。 雇佣兵递给许志一部卫星电话，许志看了一眼这卫星电话的服务商，然后沈笑起来， 竟然还是我们清河集团卖出去的卫星电话。 说着，许志不再犹豫，拨通了他父亲的电话。可让所有人意外的是，许志所说的话跟刚才表达的态度截然不同。只听许志说道： 爸，我被绑架了，主谋是王伯君和他的叔叔王炳君，不要救我，他们已经准备灭口了，爸保重身体。 说完，许志挂了电话。那雇佣兵首领拍手称赞道： 向来听说清河集团的人都硬气，今天总算是见识到了，还表演了一番父子子孝的戏码。哼，不过没关系，只要你还活着，你的父亲一定很乐意交钱赎人。可怜天下父母心，只要还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他们就会为了你付出一切。 许志抿嘴不再说话。然而就在此时，雇佣兵的通讯频道里面传来低沉的痛呼声。雇佣兵首领骤然抬头朝任小素他们的方向看去，结果那边的篝火已经熄灭了。篝火的余烬旁边，自己的队友竟然全都倒在地上。似乎就在刚刚许志打电话吸引注意力的时候，那一男一女竟然抱起动手，顷刻之间竟让自己的队友连高呼求救都做不到。这是什么人？有雇佣兵举枪想要慢慢靠近过去，结果雇佣兵首领大声说道： 不要过去，不能分散。 雇佣兵首领心底升起一阵寒流，如此强大的个体作战能力一定是超凡者。这个时候他们只剩下九个人了，若是再分散的话，只会给对方更多的机会。 带上许志，其他人全都傻了，跟我撤退。 结果话音刚落，树林里轰然一枪作响，那雇佣兵首领的胸口竟是多出了一个血洞。有雇佣兵仓皇喊道： 是狙击手，树林里有狙击手。 就在这说话间，雇佣兵队伍里再次有四人被狙杀。那诡异不知来自何处的子弹就像是死神的叹息。而任小素这时候也发现了黑枪的另一个优点，就是在黑夜里不会绽放任何火花。要知道狙击手暴露位置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火药迸发而出，那光亮是极为显眼的，所以一把不需要手动换弹还能遮掩枪火的狙击枪果然才是打黑枪的利器啊。有雇佣兵大喊： 不要再开枪了，再开枪我就杀了这些学生。 却听一个女生笑道： 哼，杀呀，反正我们又不认识。 就在他们想要离去的时候，地面骤然长出藤蔓来，将这五名雇佣兵死死地拉扯住。不仅如此，那藤蔓无声无息地生长起来，竟是慢慢地将那些挣扎的雇佣兵捆缚住，然后那藤条勒上他们的脖子。有雇佣兵抽出匕首想要割断藤蔓，可是又有一只藤蔓拉住了他的手。这藤蔓的坚韧程度比想象中还要坚韧。任小素嘀咕道：自己之前小瞧周莹雪了呀，这藤蔓杀人的能力也不算弱了，虽然对付超凡者还有点够呛，但对付普通人还是很厉害的。待到那雇佣兵全都被捆住之后，周莹雪才慢慢从树林的黑影里走出来。她轻笑着看向那五名雇佣兵： 还想杀我？ 许志呆呆地看着周莹雪，在篝火的映照之下，周莹雪像是从树林里走出的精灵一样动人心魄。虽然对方刚刚杀了人，可越是这种暴力的手段背后，那种美艳的气质就越像是毒药一样让男人无法自拔。只是周莹雪忽然转头看向许志笑道： 好了，他们想要杀你，我却是救你。他们要1000万，我要200万，不过分吧？ 刚刚还镇定的许志忽然慌了神： 啊，不过分不过分。 那就给你父亲打电话吧，把钱打到我账户里。 许志这时候赶紧捡起地上的卫星电话拨过去： 爸，我被人救了，不清楚救人者的身份，他们把15个劫匪全部杀了，想要200万的酬劳。 电话里似乎有人说了什么，许志抬头看向周莹雪： 你的账号？ 王氏银行，不记名账号，13777999。 周莹雪笑得更加开心了。 虽然没法检查账户是否到账，但 但我相信清河集团一定不会骗我这点小钱的。 一定不会。请问这位姑娘你…… 打听身份就算了，咱们不会有交集的。 周莹雪笑眯眯地说道，她瞅了一眼旁边还活着的胖子笑道， 要不要我帮你把他也杀了，这个人50万。嗯，算了，他也不值这么多。嗯，25万吧。 谢谢姑娘了，不过这个人我自有安排。 行吧。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雪为错失一笔生意而感到可惜，他确认那5名雇佣兵被勒死之后，便转头对树林里大喊， 老爷收工啦。 说完，周莹雪又直奔树林而去，扭着身子消失在了黑夜里。许志呆呆地看着周莹雪的背影，不知道在想些什么。那些清河的学生们也怔怔的，今晚波折太多，以至于他们的脑子有点跟不上这些转折了。刚刚那女超凡者杀人的一幕让他们心惊胆战，可是最让他们想不通的是，这位姑娘竟然还有一个老爷。所以这位女超凡者口中的老爷就是之前那个沉默寡言的少年。许志并没有仓促地带同学们离开，而是静静地坐在原地等待救援。期间他始终抱着自动步枪指着那位出卖他的胖子，一秒都没有松懈过。学生们坐在篝火旁边沉默着，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篝火旁的气氛早已没有之前那么欢快了，反而有些沉闷和压抑。有人忽然想起之前一个趣闻，说是大一年级一个特别优秀的男生想要追一个转校过来的女孩，结果那女孩说他们这些清河大学的学生都是温室里的花朵。这传闻中的女孩就是杨小姐，她说的是， 你觉得那个学生会主席优秀是因为你们还没有机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而我喜欢的那个人他从来都不是温室里的花朵。 许志就是那位学生会主席。许志自身优秀，又是许家的人，所以从小许志就一直是学校里最耀眼的学生。当许志听到这个传言的时候一笑了之，结果却有高年级喜欢许志的女孩还专门跑去那女孩面前问，你说我们清河大学学生都是温室里的花朵。结果对方当面被质问时回答还是一样。现在许志自己回想起那个女孩所说的话，也意识到原来自己真的是温室里的花朵，只是不知道那女孩喜欢的人是什么样，有没有自己刚才遇到那个少年厉害。但想着想着，他的思绪不由自主就飞到了周莹雪的身影上。那个记忆里突然出现拯救了自己的女人，散发着诱人却又危险的气息。这种女人怎么还会是别人的丫鬟呢？在任小素带着周莹雪离开4个小时之后，忽然有车队到来，许志起身道， 爸，你还亲自来了。 许志的爸爸环视一周，发现学生们都没什么事情才笑道， 我来接你回家。 王伯君的叔叔王炳君， 这个小胖子就是王伯君吧？ 许志的爸爸笑着对旁边的随从说道， 带回去关进监狱，不要让他再出来了，把他和他叔叔关在一起。对了，小志，救你的人呢？ 许志看着周莹雪他们离去的方向有些怅然若失， 他们杀掉劫匪之后就离开了。 知道他们的身份吗？ 不知道，没有任何身份标识，我甚至没能看清那少年的长相，不过如果我再见到他们一定能认出来。 因为那少年有着独一无二的气质，平静中却充满了力量。学生们在被救援后经过短暂的一周休息又回到学校里面。此时关于学生会主席许志在荒野上差点被绑架的事情早就传开了。毕竟当时在场的学生很多，这种经历就像是传得很快，故事里的主角又是学生会主席，自然备受关注。 而且当时许志面对劫匪硬气表现也获得同学们的一致赞扬，不是谁都能面对枪口面不改色坦然赴死的。喜欢许志的女孩自然会觉得自己真的没有喜欢错人呢。经过这事儿之后，许志在整个清河集团都小有名气了，先不管他能力怎么样，起码魄力是有的。但许志的事情在这个故事里依旧不过是点缀罢了，在其他学生看来，他们更感兴趣的是那救下许志的一男一女。据说当时是一个女超凡者救了许志，对方从树林里走出来的时候翩若惊鸿，眼睛犹如秋水一般透亮。对方可以操控植物将雇佣兵死死地锁在原地，然后任由藤蔓将雇佣兵绞杀。这事儿之前周莹雪先霸占枣树之类的事情好像都已经被忘记了，大家记住的只有他大开杀戒的模样。然而这还不是故事的重点，重点是他竟然还有一位老爷。听故事的学生们纳闷道， 有老爷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不是很正常吗？我也有老爷，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妈妈的爸爸叫老爷。 讲故事的学生都懵逼了， 我他妈说的不是这个老爷，这女超凡者的老爷年纪很小，说不定还没咱们大呢，我说的是丫鬟和老爷的老爷。 听故事的学生恍然大悟， 啊，原来是这个老爷。 对于这些还在象牙塔里的学生来说，故事本身已经足够传奇。荒野上一个神秘的狙击手少年带着他的大丫鬟，总会引起许多人的向往，男生是也想当这个狙击手少年，醉卧美人膝，行掌天下拳，想想都刺激。女生则是觉得好像跟着这样一个少年去浪迹天涯也很不错。当然这个故事也让这些象牙塔里的大学生们更加明白，原来外面的世界已经如此神奇，也如此的危险了。此时杨小锦在听这个故事，教室里的女孩都在兴致勃勃地讨论着，唯有她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里。有女生聊天的时候激动道， 狙击手哎，那少年一定很好看吧，强大而又神秘，我都想成为他的丫鬟，虽然听起来很封建的样子，但好像还不错啊。 当然他们并不知道的是，坐在他们身旁的杨小锦就是他们狙击手里如同金字塔尖一般的存在。忽然有女生转头问杨小锦， 小锦，你是从洛城外面来的，跟我们说说外面是什么样的吧，真像他们说的那么危险吗？ 杨小锦平静地看向他们， 比他们说的还要危险一些。 对于杨小锦这样的人来说，这个世界的秘密似乎并不多了，所以他看到的世界要比这些小女生的眼里的世界危险一万倍。你不杀人，人就杀你。 小锦，你之前说不喜欢温室里的花朵，那这个狙击手少年呢？怎么样？ 我有喜欢的人了。 说完，杨小锦继续低头做笔记，预习今天要学的功课。他要等的千纸鹤迟迟不来，只能安心继续学习。 那你喜欢的人肯定也没这少年厉害。 周莹雪是一个人回到黑市的，原本她和任小素都已经抵达黑市外围了，结果任小素说一男一女回集镇目标太明显了一些。这本就是清河集团掌控下的黑市，若是许志有心肯定能找到特征如此明显的人，但这还是其次，许志找到他们其实问题也不大，但他们救许志的时候用了狙击枪，这事儿再被周氏联想一下就不太好了。周氏是中原有名的财团，他们想要报复谁可不是什么小事。就连周莹雪孤身一人回到黑市之后，也每天在酒店里深居简出，出门的话一定会把自己裹得很严实。此时已经入秋一个月的时间了，穿厚点，围上丝巾，戴上墨镜，也没人多想什么。在酒店蛰伏了几天之后，周莹雪终于忍不住了，她裹得严严实实跑去黑市上的银行查看自己的账户。裹这么严实还是因为任小素说财团肯定不会放过这么重要的情报， 一定会在隐藏的地方放置摄像头。到了银行之后，周莹雪一进门就愣住了，只见里面还有两个人站在自动存取的机器面前，裹得比他还严实。看对方熟练的动作，也不是来了一次两次了。周莹雪心说，这种老手都防着财团银行，难道任小素真的说对了？周莹雪在一台机器面前输入了不记名的账号和密码，首先是他自己的账号，里面安安静静地躺着400万，其中100万还是他上次完成任务所得，而这次刺杀周希龙的酬劳也已经到账了100万，说明安京寺认可这次行动成功，而且他也获得一次可以被安京寺庇护的机会。还有200万则是许志承诺的救命钱。再输入吴桐的账号密码，周莹雪眼前一亮，这吴桐的账号里竟是有530万存款之多。说实话，周莹雪是真没想到吴桐这么有钱。想想也对，这吴桐也算是老牌 A 级杀手了，又占据了周氏内部的资源，做起任务来也得心应手，赚这么多钱也是理所应当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账号，周莹雪陷入沉思。要知道，她现在手里已经有930万，这笔钱不管在哪个壁垒，都能花一辈子了吧？那自己还要不要继续过这种在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呢？就算自己卷钱跑路，按照之前任小素的态度来看，也不会追杀他到天涯海角，那他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呢？上次他故意在厕所里待了半个小时，不就是想看看任小素对这笔钱的态度吗？他最担心的其实就是被任小素追杀，那个少年让他感觉就像是一座大山似的难以翻越，甚至难以升起任何对抗的想法。 如果双方真的敌对了，那周莹雪一定会第一时间逃离，而不是想着如何反杀。 走还是不走啊？ 周莹雪经历过一次这样的挣扎了，她原本以为自己可以安心的给那位少年当大丫鬟，但是看到这么一大笔钱之后还是心动了，毕竟等任小素回来是要分80%的。周莹雪走出银行，咬牙嘀咕道， 干嘛分那么多啊？真是给我多分10%，我也不会这么纠结了。 可真当周莹雪打算离开的时候又犹豫了，只因为在这乱世里从来没有谁像任小素一样给过她什么安全感，而跟着任小素就不一样了，哪怕在制高点的顶楼她都能轻轻松松地嗑瓜子。说实话，那时候周莹雪是真的认为只要任小素在，任务肯定能完成，而且并不会有什么危险，毕竟73号壁垒也未必比146壁垒坚固到哪儿去，那少年可是打碎过一座壁垒的人啊。安全感这玩意儿在乱世里太重要了，或者说是对周莹雪来说太重要了。而且老爷人也挺好的呀，虽然面冷，但心里像是藏着一团火，如果他周莹雪哪天出了意外，任小素也一定会救他的吧。想着想着，周莹雪的脚步已经不由自主地走到了酒店门口。周莹雪叹息道， 既然都走回来了，那还是安安心心等老爷回来吧。 当丫鬟的感觉好像也不错。一念至此，周莹雪像是忽然放松了似的，转头就跑去黑市的赌场了，赚了钱就要消费。只是周莹雪进了赌场之后只换了500块钱的筹码，然后手里攥着5个小筹码瞅了半天，也没真的坐下来玩玩。不为别的，就是有点心疼钱，万一输了咋办呀？最后周莹雪竟然又把筹码给退了换成钱，直接出门回酒店泡浴缸去了。这一来一回换筹码，给赌场的工作人员都看得翻白眼了。就在周莹雪离开之后，安静寺的香草站在赌场门口，对耳朵里的微型耳麦笑道， 看起来不像是一个黑吃黑的人，我认为73号壁垒的任务没什么问题，而且周氏也宣称他们击毙4人，一切都对得上啊。 结果耳麦里响起声音。 我还是感觉这个 A 级杀手有点问题，毕竟他两次任务都是队友全部阵亡。 那就等下次有机会再观察吧，我现在要去执行其他任务了。 此时的香草正穿着黑色西装，打着领带，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普通的英俊美少年，甚至还有点像是牛郎店里的头牌牛郎，特招大神喜欢的那一种。 哎，对了，之前那个在61号壁垒老闹幺蛾子的 D 级杀手呢？不对，他已经升 C 级了吧？ 那人好像失踪了似的。 有没有可能用了别人的手机在做任务？查查最近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这一查不要紧，结果就是安京寺负责调度任务的人突然发现73号壁垒之前的 D 级任务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长时间无人完成，接任务的人都消失了。 难道对方去了73号壁垒？距离跨度也太大了，会不会那个 D 级杀手就是周莹雪？ 那倒不是，我们有人调查过目击证人的说法，对方是个独行的男性，年龄不大。 此时周莹雪还不知道的是，他差点就要被安京寺给盯上了。任小素说的一点也不错，想在这个乱世里活得好一些，就必须更加谨慎才行。此时任小素已经回到61号壁垒外的集镇了，当初他刚入中原的时候，起点就是这里，还在这里买了房子，院子里还有种下的土豆射手。如他所料的那样，刚进门就看到好几个从院子翻进来的人被土豆射手打翻在地。任小素叹气，如今这个院子已经成为集镇上的鬼屋了，想再卖出去恐怕有点难。他把屋子打扫了一下，然后直奔酒馆而去。到酒馆的时候，说书先生正在讲新的故事，任小素一听，赫然是许志被救的事情。却听说书先生说着， 各位看官，你们或许不知，这世界已经变得越发离奇了。荒野上的神秘少年带着他的丫鬟是仗剑天涯。 进门时，任小素笑着跟伙计点了一份羊肉泡馍，小鹿坐在说书先生旁边的椅子上，却好像没看到任小素似的。任小素也纳闷了，自己这才走了几天就不认识自己了吗？就连店里的伙计也跟没见过任小素一样。就在他准备坐在自己靠窗位置的时候，却发现那里已经坐了一个戴着黑色鸭舌帽的女人。这女人他见过，之前他还差点把对方认成杨小姐来着。只见这女人依然穿着干净利落的作战服，脚下则是一双作战靴，这种作战靴可都是夹了钢板的，普通女性可不会穿这种东西。任小素没说什么，只是挑了其他位置坐下。他忽然意识到，小鹿、说书先生、店里伙计假装不认识他，或许就跟这个女人有关。对方是超凡者吗？任小素不太确定，但他能确定的是，对方一定来头不小。只是这样一个女人为何会出现在集镇上呢？像往常一样，任小素细心地掰了半个小时的馍，一边掰不自地喝酒，却好像怎么也喝不醉。任小素吃完羊肉泡馍就离开了，直到晚上才听到敲门声。他走到门旁，甚是谨慎地没有把身子对着门，而是藏在门旁的砖墙后面问道， 谁？ 我啊。 是小鹿的声音。任小素把门打开了一条缝，小鹿轻盈地从缝里挤了进来。 那个戴着鸭舌帽的女人你看见了吧？ 任小素嗯了一声。 她来了以后，阿爷专门交代我和伙计，如果再看见你一定要装作不认识的样子。她之前就来过一次，还专门去阿爷家里呢，但他们聊了什么我就不知道了，阿爷让我去打酱油了。 小鹿一口气说完，似乎生怕任小素误会他什么，毕竟白天的时候他还装作不认识任小素呢。 我还以为是你们把我给忘了呢，不过这女人到底是什么人啊，竟然让你阿爷如此警惕。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只知道是一个超凡者，一个很厉害的超凡者。哎，你 你最近去做任务了吗？怎么一走就是半个月？ 任务地点有点远。 是周氏的任务吗？ 结果任小素笑而不语，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你会用狙击枪吗？那个带着丫鬟的人是不是你？ 什么狙击枪？ 这时候他意识到，原来小鹿和说书先生已经猜到是他了，只不过因为这次行动极为隐匿，所以对方也不太确定。 你看我像是有丫鬟的人吗？ 也是，你还是一个人。那你明天还来酒馆吗？ 有那个女人在，没搞清楚她身份的话，我不太适合频繁出现在酒馆了，所以我明天就走。 去哪儿啊？ 去黑市，洛城外的黑市。 那你还会回来吗？ 会的，我这屋子还在这里呢。如果那女人走了，你就往院子里扔一束杂草，我就知道了。 行吧，那我回去了，你小心。 小鹿略显沮丧，他其实也想跟着任小素去外面看看，但他知道阿爷一定会非常生气。说完，小鹿又从门里钻了出去，消失在了黑夜里。屋子里只剩下小鹿身上的香味，对方来之前好像还抹了一点香水，不是集镇上卖的那种劣质香水，还挺好闻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陆低着头回到家里，说书先生没好气道：“ 去哪儿了？”“ 我出去打听故事啦。”“ 他一回来你就魂不守舍的，是不是去找他了？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这种人很危险，跟着这种人更危险。”“ 阿爷，我也想去外面看看。”“ 我看你就是想去给他当丫鬟。”“ 那也没什么不好的。” 说书先生愣了半晌，叹息道：“ 能跟着他的。”“ 可我也很厉害啊。”“ 你再听听故事，了解这江湖有多么险恶再说吧。”“ 为什么？”“ 因为这世界最危险的不是热武器与超凡能力，而是人心啊。你得知道这个江湖到底是什么样子。”“ 嗯，好吧，那我还得听到什么时候啊？” 小鹿坐在桌子旁边，撑起了下巴，呆呆地看着面前的空气。“ 再听一年，再听一年，我就放你出去。” 说到这里，说书先生就听见小鹿在旁边折纸的声音：“ 你在干什么？”“ 叠千纸鹤啊。” 说书先生内心一阵绝望，造孽呀。在任小素回到61号集镇之前，他天天盼着那个女人能早点离开，有这样的人天天过来给他讲故事，压力实在太大了。倒不是他怕那女人对他有什么威胁，毕竟双方又没什么利益冲突，只是那女人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他的故事不能再乱编了。而现在他最烦的不是那个女人，而是任小素。说书先生打心底里希望任小素能够早点滚蛋，别再回61号壁垒祸害他孙女了。任小素再回到黑市的时候，已经是七天之后的事情了，没人知道他期间去过哪里。只是进入酒店开房的时候，任小素赫然看到胸前佩戴火种标识的人刚从电梯里出来，一路朝外走去。说实话，任小素看到对方胸口那一小束火苗时，就差点直接在酒店动手了。毕竟这么长时间里，任小素潜意识都拿火种公司当作敌人了。不过任小素还是忍住了，毕竟这里是黑市。他上楼之后进入房间，没一会儿周莹雪就来敲门了。 任小素看着周莹雪似笑非笑地说道。 看到那么多钱不走吗？ 周莹雪撇撇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把账号写给任小素。 老爷，你的八成都在这个账号里面了。 嗯。 任小素点点头接过那张纸条。 平时做任务的开销就从这个账号里面出吧，我也不剥削你，毕竟你还有生病的母亲。对了，你母亲医药费够吗？ 我说不够的话，你会再给我多分一成吗？ 你要不够的话，我再带你去做做任务。 那还是算了，最近还想多休息一段日子呢。 对了，我刚才在酒店大堂看到了火种公司的人，他们怎么进的黑市，而且还这么大张旗鼓的带着标志？ 周莹雪疑惑地看着任小素。 这不是很正常吗？ 正常？火种公司不该是人人喊打的吗？ 那只是对于超凡者而言啊，火种公司又不抓捕普通人，而且抓捕超凡者也是近些年来的事情，形势还隐秘，很多超凡者都不知道的。 那火种公司形势也很霸道啊，没人反感吗？ 当然反感，可财团不都那样吗？而且火种公司坐拥好几座壁垒，本就是一方诸侯一样的存在，除了安京寺和暴徒，也没人非得去得罪他们吧。 任小素忽然意识到，是之前在西南的经历让他对火种公司的印象产生了偏差，主要还是因为杨小锦想打火种公司，他就潜意识地把火种列为了自己的黑名单。现在他才意识到，其实在大部分人眼里，火种公司其实跟其他财团没什么太大区别。 而且火种公司向来都是把黑市当作中转站来用的，据说火种公司和清河集团的关系很好，似乎是创始人两个家族之间的关系就很好，所以火种公司这些年一直都是洛城的盟友，而且火种公司也从来不在清河集团的掌控范围内动手抓捕超凡者，以至于很多超凡者为了躲避火种公司也会来这个黑市。 他们就不怕火种出去再动手？ 火种公司在黑市上好像还真没干过这种事儿。 这火种公司和清河集团什么关系啊？ 不过这些好像都跟他没什么太大关系吧。横竖以后在荒野上见到火种公司还是要动手的，毕竟火种公司想要对付他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任小素斜睨着周莹雪， 这几天在黑市都干嘛了？没有出去招摇吧？ 没有，我就不是那种招摇的人。 说着，任小素就看到周莹雪右手食指上新买的大钻戒，还有手腕上的翡翠手镯。 没有去赌场吗？ 不去，我父亲就是因为赌博欠了一屁股债，如果不是这样，我母亲也不会病重了没钱治病，她过世的那会儿。 说到这里，周莹雪的话戛然而止，屋内陷入了一片的寂静之中。任小素怔怔地看着周莹雪。 你先别说话，我捋捋啊，之前在88号壁垒的时候，你说你要回去救家里的母亲，然后上次遇到你，你说你要赚钱为母亲治病，现在你说你母亲过世了。 啊，口误。 我像是那么好骗的人吗？ 周莹雪赶紧蹲在任小素旁边给她捶腿。 我那不是怕老爷你杀了我吗？不然我还能怎么说？我一个弱女子出门在外说点谎话怎么了？ 任小素仰头无语地看着天花板，果然这世道里人和人之间那点信任都没有了。自己当初就是觉得周莹雪挺孝顺，所以才放了对方。任小素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他也没和任何人提过这事儿，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想念过遗憾过。所以当对方提到要救母亲，要给母亲治病的时候，他确实是心软了一下。结果现在才发现，这周莹雪说谎话竟然眼睛都不眨的，这就是情报工作人员吗？可现在还能怎么办？再杀了周莹雪吗？那也不至于吧，毕竟人家叫自己老爷都好一阵子了。任小素看向周莹雪， 他都怀疑对方现在是拿定自己不会再把他怎么样，所以故意说漏嘴摊牌了。任小素没好气问道， 你还撒过什么谎？ 没了没了。 就在任小素还想说点什么的时候，周莹雪放在旁边的手机忽然亮了，只见上面有一条新的短信。 保护任务，保护62号壁垒女歌手巡演，途经37个壁垒，合计12场演出。雇主要求委托女性超凡者，请女性超凡者报名并自拍验证性别，报酬200万。 任小素诧异了，这还是他头一次看到保护任务呢。他问周莹雪， 你以前见过这样的任务吗？ 见过，之前那次是保护周氏的周氏记，不过奇怪的是，保护任务都会有雇主要求，杀人任务却没有雇主似的，好像杀人任务都是安金寺自己要杀的一样。这个任务咱们接吗？ 接。 这个任务让他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心中忽然升起了期待。这个女歌手会不会也是暴徒的人？如果是的话，那自己是不是就能找到杨小姐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